朱元璋由英宁演播，常先帝由王大雷演播，小来由小底演播，县令由赵爽演播，御厨甲由司农演播，御厨乙由浩洋演播。 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